冯唐，祖父赵人也，父喜代，汉兴喜安陵。唐以孝著，为郎中署长，是文帝。帝辇过，问唐曰：“父老何自为郎？家安在？”具以实言。文帝曰：“吾居代时，吾上时见高屈，朔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巨鹿下。吾每饮食，亦未尝不在巨鹿也。父老知之乎？”唐对曰：“其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？”唐曰：“臣大父在赵时，为官帅将，善李牧；臣父故为代相，善李齐，知其为人也。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，良悦，乃抚臂曰：‘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，岂又匈奴哉？’”唐曰：“主臣，陛下虽有廉颇李牧，不能用也。”上怒，起入禁中。良久，赵唐让曰：“公重如我，独无见处乎？”唐谢曰：“鄙人不知忌讳。”当世时，匈奴心大入诸挪，杀北地都尉昂，上以胡寇为义，乃卒复问唐曰：“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木也？”唐对曰：“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，贵而推古，曰：‘聂以内寡人治之，聂以外将军治之。军功爵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，此非空言也。臣大夫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，军士之租皆自用享事，赏赐决于外，不从中父也。委任而则成功，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，选车1300乘，购计13000匹，百金之士10万，是以北逐单于，破东胡，灭旦林，西益强秦，南之韩魏。当世时，赵击霸，后会赵王千历，其母昌也，用郭开禅而诛李牧，领严具代之，是以为秦所灭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，军士卒尽以己士卒，出饲养前5日一杀牛，以享宾客军力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进云中之塞。鲁长一入，上率车骑击之，所杀甚众。夫士卒尽家人子，起田中从军，安置尺戟五服，终日力战，斩首捕虏，上攻幕府，一言不相应，文吏以法绳之，其赏不行，立奉法必用，予以为陛下法太明，赏太轻，罚太重。且云中守上做上公首虏，差6级，陛下下之力，削其爵，罚坐之。由此言至，陛下虽得李牧，不能用也。臣诚于处忌讳，死罪。文帝曰：“是日， 令堂持节设位上，父以为云中守，而拜堂为车骑都尉，主中尉及郡国车事。十年，景帝立，以堂为楚相。武帝即位，求贤良，举堂。堂时年九十余，不能为官，乃以子遂为郎。遂自王孙，亦其事。魏上怀礼人也。